间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是化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朱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这几期节目呢，张主任跟我们讲了讲，就是关于啊肠胃疾病如何做好呢健康管理的问题啊。那么其中呢，你也推荐了一些健康管理方案，比如说呢茶色素与不同的中药制剂的结合啊，对于这个肠胃啊，它有一定的改善和维护的作用。那有些朋友听完以后啊，确实是得到了一些这个知识上的满足哈，原来不知道的，那现在呢也真的是这个得到了很多的一个解答。但是也有朋友在问哈，说您说的茶色素啊，是原来我们经常会说的，比如说调理血脂啊，调理血糖啊，对心脑血管疾病啊，对于这个动脉硬化有维护作用的那个茶色素吗？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都明白，我们知道这个茶色素啊是茶叶里边提取来的茶多酚。茶多酚呢，它通过氧化聚合反应，最后您在这个分化形成这个茶色素。那么茶色素这是个笼统概念，它里面有茶红素、茶黄素、茶褐素三种这种活性成分构成，它会发挥不同这个作用。那严格讲，茶色素你只是一个中药的提取物，茶为这个万病之药嘛。但是我们中国人喝茶是对你有好处，什么起作用呢？其实就是这里边的这个茶色素。那中药它是讲配伍的，我们说君臣佐使。我们讲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时候，我们说你需要抗纤维化加茶色素。那抗纤维化加茶色素不是简单的你就是这个茶叶里面这个提取物，实际上我们说抗纤维化这个包括去除血管里边这个斑块，你要用到这个茶色素呢，这个它是指的是茶色素加上这个黄精，中药黄精、中药调脉、中药这个桑葚这个成方呢，它对心血管疾病比较好。那我们说对于这个前面节目我们讲过，哎，我这免疫力低下，我这个老是有这个炎症这个发生，我有这个肿瘤标志物这个异常或者这个增多，像这类人呢，我们说是用这个茶色素，它和中药这个西洋参、玉竹、三七、三茱萸这么组成一个成方。那你像对一些这个免疫调节啊，它是有很好的这个帮助作用。那你像对一些白细胞降低的人群，还有免疫功能低下这个人群，它是这么一个组方哈。那么由这个茶色素和这个葛根、鱼肝子、牡丹皮组成这么一个成方，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对于我们这个化学性这个肝损伤 比如说我们说药物肝、酒精肝、脂肪肝，这都属于这个化学性肝损伤，还有这个胃黏膜损伤。胃黏膜损伤，你看，它对我们这个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还有这个肠炎、结肠炎这些东西啊，它有一定这个帮助作用哈，就是对于胃黏膜损伤。事实上，就是不同的茶色素和不同的中药这个配伍，它发挥这个不同的功能，不能把这个理解成这个茶色素成为万金油了。 嗯， 哎，一会儿对这也行，对那也行，并不是茶色素一个的功劳，它是不同的茶色素和不同的这个中药组成这个成方，哎，发挥不同的作用。 嗯， 这一点，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不能把那个每一个中药给大家的解释为什么它是这么成方，大家有相关资料。对这个三个不同的作用啊，它都有详细这个介绍，大家可以了解。 嗯，对，所以大家听完节目以后啊，根据自己的病情，如果你想有不同的维护的话呢，您打电话的时候可以呢说一下啊，比如说我是这个调理血脂血糖啊，或者是心脑方面的啊，这属于这方面的一个这个 茶色素的成方， 茶色素的成方。 嗯， 另外呢，您说我是调理肠胃方面的。 对， 这个茶色素它也有一个成方。 对， 另外调节免疫力方面的，它也有加上茶色素的一个成方。 对，三个不同的， 三个不同的啊。所以这点呢，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那说到肠胃哈，那以往呢，您说的比较多的是关于胃，实际上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有些人呢经常会说，哎呀，慢性肠炎呀，什么这儿发炎了，那儿发炎了。其实这方面咱们也不能够忽视。 那这个我们说消化吸收，消化你看更多的是在我们的胃，从我们的嘴开始，你的牙齿，然后你这个味蕾，包括你的舌头这个搅拌，你咬完以后，你把这通过这个食管，你咽到哪里去了？咽到这个胃里边去了。 嗯， 胃它事实上像一个那个牛角一样，它上面大，下面那个小，它胃那个分三层。其中这个就是说内膜层，中间这个肌层，肌层是什么？肌肉这个肌层， 嗯， 这个肌层就三层，三层我不知道你留意没留意这个生活这个轮胎啊， 嗯， 你把那拿刀一切，你看轮胎里面是什么结构？ 嗯， 我只构成轮胎这个皮啊，这是什么结构？里边你有没有发现有横的那个线？ 嗯， 有竖的那个线，有斜的那个线。所以你看这个胃的这个肌层，它有这个横纹肌、纵纹肌、斜纹肌， 嗯， 就是这个肌干什么呢？就不停的胃在那动呢。咱们胃要动一辈子的， 嗯， 你最后这个老了，我们老说老化老化，你说啊血管啊、心脏啊，或者你的皮肤老化，你能看得见，你能感受到。事实上，我们的胃为什么这个蠕动功能它减退了，就那肌。继承这个蠕动能力它下降了， 只要你活着它就在动啊。 对啊，你只要吃进东西它就咕咚咕咚不停的动。 嗯， 然后就说把我们这个食物啊，胃通过这个蠕动给磨成食糜，就那个糜烂这个糜一样，就是这个碎碎的，这样才通过这个幽门进入我们十二指肠。到十二指肠，十二指肠壁上也有很多腺体，再分泌一些酶和这个食物充分的这个混合。这胃这个幽门也很有意思，不是说啊，你只要胃里面多，我就给你放心让你下去，我会让你一点一点逐步逐步的进到这个十二指肠，然后再装这个胆汁、一酯酶、一糖酶、一蛋白酶，把这些全部都混合好，这下来才到我们的这个空肠。 嗯， 空肠呢，有五六米那个面积摊开啊，它也是很大的。嗯，你看那个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那在那个小肠这个表面呀，它有很多这种绒毛，绒毛的中心是毛细血管，所以我们吃进去糖、蛋白质、脂肪，我们说是大分子物质，你必须把它消掉，消什么？消成这种小的东西，把它化成小的东西，把这个腐生的东西化成小的分子物质，这会儿才能通过这肠绒毛这个毛细血管流到这个血管里边，流到淋巴管里边，进入我们血液循环。 嗯， 进入我们血液循环进哪里？进我们的肝脏。我们说肝脏不是大生化工厂吗？然后在那里边 就是个装配车间，又把这个小分子装成这种大分子，还有一些小分子到我们的肌细胞，到我们的神经，到我们的心肌，到我们的反正你哪里长器官哪里有细胞，你就需要这个糖、蛋白质、脂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师还要需要什么加料？维生素。维生素是干嘛的？维生素量不大，人体需要的量不大，但是你缺了它就会得病。这句话是谁说的？美国的一个小孩，就你身体不能少，但是你少了它就得病。他其实说了一句大实话，这就是对维生素的一个概括。维生素在这个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代谢，还有把这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切细胞都主要是这个蛋白质嘛，就是核酸嘛，还有这脂类嘛，糖类嘛，糖脂化合物、糖蛋白化合物、脂蛋白化合物构成了我们那个细胞膜呀、细胞核呀里面那个质啊，才构成我们这个基础。在你变为这些组织的时候，哎，维生素会起到作用的。所以我们就说，哎，你到了老年，由于你这个食物不均衡，吃水果啊，吃蔬菜不够，补充点那个多维素，哎，复合性的这种维生素，哎，就能帮助我们这个代谢，是吧？所以你看刚才说到了这个胃，最后到了这个十二指肠，到了个小肠，在小肠是漫长的吸收过程，小肠吸收完以后，到这个就空肠，再到这个回肠，回肠是这个小肠和大肠连接的那个连接段，紧接着就到盲肠，盲肠知道我们那个盲端嘛，那边就接的是阑尾，那边是不通的。然后再往上走，我们说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最后才到直肠，哎，再到肛门。我们把那个在大肠里面，结肠其实就是这个大肠嘛，我们把这个能吸收的再吸收一下，哎，我们把这个粪便就排出去了。所以你想这个肠子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在这里这个吸收，它我们说一会儿这个细菌群紊乱了，我们一会儿去抗生素，抗生素你有时候大家可能有些人打了抗生素以后他肚子不舒服是什么，你的抗生素进去抗生把微生物把里边的菌群也给你杀了一大活动杀乱了，所以有些人打完抗生素以后他的胃是不舒服的，肠也不舒服的，菌群紊乱，有些人又有糖便，是什么意思？把菌群给破坏了。所以我们结肠会出现炎症，我们这个小肠也会出现这种炎症。所以我们说这种炎症性肠病是一种啊，你今天就是在医学上到目前病因还不十分清楚的慢性非特异性这个炎症性疾病。你包括我们说的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那么溃疡性结肠炎呢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这个结肠炎症，那么严重的呢就会发生这个溃疡，哎，病变主要累积我们结肠黏膜和黏膜下层，范围呢多从这个远端段开始，可以逆行向近端发展，就是从你这个直肠向里边这个发展，就这个意思，甚至它可以累积全结肠以及这个末端这个回肠，呈连续性分布。主要的临床表现，你看有些人就是腹泻、腹痛，粘液脓血便。那么克罗恩病呢，它是一种慢性肉芽肿性炎症。我们老是结肠镜、胃镜，我们一看胃黏膜或者这个结肠黏膜，哎，那里有这个肉芽组织，就是指的这个克罗恩病啊。那么病变可累及胃肠道各个部位。它以这个末段回肠以及临近这个结肠为主，多称这个截断性非对称性这个分布。临床主要表现是什么？哎，我这个腹痛、腹泻，哎，产生这个瘘管，还有这个肛门性这个病变和这个不同程度的这个全身性这个症状。所以你看，这个胃肠因为它要再吸收，还有这个细菌菌群这个紊乱，就会产生这么多炎症啊。我们那么如何调理这个肠性这种炎症？你看有些人一会儿是胃肠道一级综合征，一会儿是肠梗阻，都是这种，有时候是这个炎症它这个引起来的。那我们对于这里的人群怎么办？你就是用这个益生菌这个冻干粉补充大量这个益生菌，然后再加上我们说这个茶色素 和这个玉竹、西洋参、三七这么一个提高这个胃肠这个免疫功能的这个作用，哎，去作用的话，我们对炎性这个肠病就有很好的帮助康复作用。 嗯，所以呢，刚才提到哈，这个肠胃是不分家的啊，胃呢有了病以后，也可能波及到肠。那肠有病的话呢，胃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本来就连着 连着的、啊， 对。 所以呢，这个人体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啊。那么刚才您提到，如果是肠有炎症的话，哈，有病变的话呢，当然有病的话，咱们去医院的治疗吃药啊。那么在控制了这个原发病的基础上，那么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方式哈、啊，就是用调理肠胃的茶色素啊，加上这个不同的药物的配伍方啊，中药的配伍方，来进行呢调整啊，这也是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当然了，还有这个调理免疫力的茶色素，加上不同的中药的这个方剂， 加上这个益生菌， 哎， 就是我们的肠道菌群嘛，不能让它乱了。 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益生菌啊。 对。 那如果呢，对此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针对您的病症的话，怎么来进行配方来改善的话呢，您也可以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的啊。那目前呢，我们调理肠胃加上这个中药方剂不同的组合啊，还有益生菌，我们目前呢都在举行的体验活动。那如果大家呢想体验的话，一定呢早点拨打电话，只要您打进电话是前20名，都有呢资格来进行体验。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肝、心、脾、肺、肾五脏中，肾为先天之本，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肾的功能正常，是我们其他脏器功能正常发挥的源头。同时，我们人体出生后，生命过程的维持以及其所需要的精、气、血、津液等营养物质的生成，均有赖于脾胃运化所生成的水谷精微。所以，祖国医学称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中医学理论中也有脾主四时之说，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说，脾者土也，至中央，常以四时至四脏，各以8日计之，不得斗主于时也。意思是说，脾属土，聚于中央，在四季春、夏、秋、冬之末，各18日统领人体的肝、心、肺、肾四脏，说明春夏秋冬四季之中皆有土气，所以脾胃不单独主管某一时令。脾胃健运，则肝、心、肺、肾四脏方可得以滋养，功能正常发挥，人体康健，正气充足，不易得病，即使患了疾病也容易康复。此所谓四季脾旺不受邪。作为我们中老年人，一生之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肠胃问题，小到便秘、腹胀、腹痛、腹泻、消化不良这些症状，大到慢性胃炎、胃溃疡、胃癌、直肠癌等疾病。但是在生活中，不论我们是为了延年益寿的养生，还是在其他慢性病治疗的康复中，很多人并不重视肠胃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的主要原因，直到小病酿成大祸患。肠道菌群是我们人体奇妙的生态圈，胃肠道菌群被打破，人体就会产生疾病。补充好益生菌和益生元是我们滋养肠胃的根本。补充好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 动物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肠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这九种益生菌很重要，同时也要补充好益生菌的营养物质益生元，才可以使得肠道的有益菌群健康成长。补充哪些益生元呢？可补充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低聚半乳糖、低聚木糖。如果您想调理脾胃，促进肠道相关疾病的康复，促进人体慢性疾病的康复，进一步了解相关知识，可在早晨8:30之后拨打节目电话做进一步咨询。 那么如果大家呢想感受一下保护心脑血管的茶色素，还有调理脾胃的茶色素，或者是改善免疫力的啊茶色素的话呢，目前我们正在举行啊这个体验活动啊，大家呢可以赶快打电话，只要是前20名都可以来进行体验。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张主任，您提供的那个方案呢，就是提高免疫力的茶色素啊，加上有关的中药方剂组成的这个方案哈，进行调整这个肠方面的这个健康， 肠炎 啊，肠炎。 对， 那您说这个调节免疫力跟肠炎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对于这个肠道呢，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就是便秘了，是吧？那么对于肠炎，不管你是结肠炎、小肠方面的这种炎症呢，我们就是说，目前来说，从研究学这个角度来说，它这个发病机制还不是特别清楚，就说只知道是炎症，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呢，我们建议你补充这个肠道菌群，就是益生菌，再加上这个调理免疫功能的茶色素方案，哈，为什么要调节免疫力呢？就是免疫异常呢，被公认为就是说在肠炎这个发病中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你包括这个炎症地址、细胞因子以及免疫调节等等多方面，其中啊，多种细胞因子来参与免疫反应和炎症过程，是当前关于发病机制研究的热点之一。那么根据这个多种细胞因子在炎症反应中的不同作用分为两类，它有这个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什么意思？促炎细胞因子肯定它是在那儿老是就怕天下不乱，一直在促进这个炎症这个发生，不利于这个炎症这个修复。那么抗炎细胞因子呢，就是对抗这个炎症，让它这个，因为炎症就是个修复损伤再修复这个过程嘛，它是有利这个炎症结束，是吧？那么肠道黏膜这个免疫系统在肠炎这个发生发展转归过程中呢，它始终发挥着非常重要这个作用。肠炎呢被认为是对周围刺激的异常的宿主免疫这个反应。肠炎呢免疫调节异常学说认为就是感染病毒以及药物呢，它可以破坏这个肠上皮这个屏障，使这个肠黏膜这个通透性这个增加，这样呢影响到这个免疫细胞，结果呢长期发展下去，最后导致这个走致这个损伤，就会出现肠炎这种病理表现。所以要进行这个茶色素这个免疫调节方案，再加益生菌这个补充，就对慢性肠炎呀、这些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如果你想改善这个肠道炎症的话呢，刚才您给的方案是益生菌的补充和调节免疫力的茶色素的这个方案的话呢，您呢也可以早上拨打电话呢来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当然我们目前呢关于这个方案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进行体验的，那机会难得，希望大家不要错失良机啊。好的，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人生易老天不老，年年辞旧迎新，今又辞旧迎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2018年的12月。2018年您还好吗？养生之道节目真心祝福您心情愉快，身体健康。